首歌曲都非常清新，刚刚听到的是 SHE 爱呢。继续来分享一下，这个组合是高人一等的兄妹组合 JS， 应该有很多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，它叫做苏菲亚的愿望，也是 JS 这张专辑当中为数不多的走中国风路线的一首歌。 家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挥别了深爱他的爹娘，还有从小看他长大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。 Sophia 他不太会说话，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，虽然说没有人了解他，也许梦想中的城市会有他的舞台绽放光芒。 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，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，还难吗？还要付出什么代价，上帝才能够成全？ 画上了鲜艳的妆，虽然他不认识那个他，他却不断说服自己这样的情况还不算太差。 他们说实现梦想的筹码就是输掉一点点自己，但是他看着镜子里面的这是他要的吗？他沉重的行囊装着小小愿望，陪着他这一路闯荡，也许挣扎，也许害怕，无所谓吧，下一步是天堂。善良的城市却看不见星光，突然他眼泪就落下，世界太小，梦想太大，难道人生是残酷的笑话？人生不会

想哭也从不出声，有个声音让我在撑，说关门是为了我点上另一盏灯。 情缘来随的无声，明天响声也少了星辰，可是我愿慢慢等，等黄昏变清晨，等谁轻声说我不再一个人。 未来像奔向耶路撒冷，从不怕裂痕，在汗水耗尽时一回头，又敞开的家门给我的爱，你默默放在手心，问也不问，有你肩膀分享温暖，我不怕冷。 爱在遥远的耶路撒冷，找寻某个人，旅程里替他抹去灰尘，就值得我伤痕。未知的爱像对天呐喊，都听不到回声，在耶路撒冷你不再是一个人。 曾经爱